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啊。节目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各位，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在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一段咱们老北京的冰上往事啊，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咱们北京的资深的冰上运动的爱好者啊，王振华王叔啊，也是冰上江湖人称王大刀啊，做客我们的节目。王叔现在接触冰上运动到现在已经超过了50年的时间了，而且一直到现在还在跟以前的那些老伙计们、老朋友们、老哥们儿们一起啊，在打冰球哈。现在已经退休了，从那个时候一个青涩的少年哈，一直到现在啊，已经是这个走到了退休生涯的时候啊。那这么多年一直把冰球作为一项最重要的爱好哈，甚至也是这个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哈，一直在坚持着哈，所以这一路上也是见证了其实咱们北京冰球事业一步步的发展哈。昨天节目当中呢，主要是聊很多冰上的记忆哈，今天我们就着重来说说冰球哈，继续来回忆一下北京的冰球往事哈。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再次邀请到了王振华王叔哈，再次来欢迎啊王叔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王振华，对冰球有一生的情结， 王叔打冰球啊，其实算是真是正经上目前是最喜欢的，这么多年一以贯之下来，一直都是在打冰球。之前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提到，会滑冰之后啊，有了冰鞋，很快的就接触到冰球，然后就开始练了。冰球那个时候也没有教练是吧？就也是。看着比如说有大哥大姐姐他们打，然后跟着他们慢慢学。 对，当时也是就是互相切磋，有那些大哥哥们打得好的，有的那个曾经打过业余队的下来的一些大哥哥，完了之后叫互相切磋的怎么练起来的。后来到了90年代了，完了之后我们就到这个首体的小馆，就室内馆去打了。 那个时候就到室内馆了 啊。完了之后，这个最这什么呢？组织的最好的一次呢，当时是。这个我们一起打球的老唐，跟那个大米组织我们北京的这些朋友到东北，到东北完了跟这个咱们国家专业队的女兵进行过一次比赛。这个项目能够跟国家队在一起比赛，其他项目你是不敢想。你说足球，你业余足球你跟这个国家队踢比赛，不存在。乒乓球你跟国家队去打一次比赛，不存在。我们当时老唐跟大米组织的这两个朋友，我们这些人是特别感谢他。现在再组织的话恐怕也不容易了。 是这次经历还是挺难得的。 对， 所以其实冰球跟滑冰还是不一样哈，因为滑冰，它是没什么身体接触的这么一项运动哈。冰球其实我们都知道，它的这个身体接触还是挺多的，而且挺激烈啊，整个节奏非常的快哈。之前节目我们说这个王叔爱滑冰哈，一直非常爱滑。接触冰球的时候，您觉得这个冰球跟滑冰带来这种运动的感觉、运动的快乐一样吗？ 它是这样，这项冰上运动为什么让我们这代人着迷呢？这项运动，这个你只要穿上冰鞋， 你不能走神发呆， 嗯， 你只要一走神发呆摔你啊， 嗯， 对吧，你必须高度的集中精力来这个实践这项运动。当时这个冰球呢，它在好玩在什么，你有各种动作，滑冰也是各种动作，当你把这些基础动作都学到家之后，完了之后这项运动就是一什么呢，我总结的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在不同速度下的完成的同一个动作。为什么有输赢呢， 嗯， 你在不同层面上你这动作你都能做到， 嗯， 但是一旦提高速度你就不行了， 嗯， 对吧，所以说你输在哪里呢，一定是输在输赢在哪，输赢在速度上， 嗯， 你有了速度这个一切就全解决了， 嗯， 因为动作很好练，记住动作就那些 拨球 啊很好练， 基本功那都是， 对对，基本功很好练， 嗯， 但是一旦他速度比你高的情况下，你这些全完发挥不出来， 都不存在， 对，就像说这个武术似的，是吧，嗯，这个一巧破千金，一力降十会， 嗯， 人速度比你快， 嗯， 你就全完，嗯，什么动作都做不出来， 嗯， 很有，你看他差着级别的比赛你就能看出来那动作做得特别漂亮， 嗯， 但是同级别比赛的时候或你跟人家差级别比赛的时候你什么动作都做不出来， 哎，嗯，这就是对抗型的项目，啊， 对 对 都有这样的特点，啊， 对对对， 你比如说我跟一个这个刚上小学哈，啊，上一二年级的小朋友跟他去打篮球啊，那我觉得怎么打，觉得我打得怎么顺， 对， 哎，你照一个 CBA 的运动员来让我跟他打啊，那他就打怎么打怎么顺，我就怎么打怎么都不顺哈，啊， 对， 哎，其实这种对抗性项目就是此消彼长哈，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再有就是您觉得冰球这项运动您那时候也没有人教哈，啊，也没有人带，你觉得上手算难吗？ 上手我们当时觉得不难， 不难，啊， 因为我们有极大的兴趣。 嗯， 我们在这个学之前打球之前呢，我们先把所有的动作都学会，滑行的动作学会了。 嗯， 你滑冰嘛，你没有滑行是不行的。你把这滑行都会了，当时年轻有体力，这动作呢练一练的话，上手起来不是特难。 嗯， 现在的孩子呢，比我们呢都强十倍百倍，为什么，他一年所能训练的量是我们当时候小时候的十倍八倍， 嗯， 因为他一年四季都可以训练，嗯， 是， 哎，那时候你根本就不存在， 嗯嗯，对，之前节目当中也说那时候冰期哈每年基本就两个多月哈，就那么长的时间能练，在那个时候如果是打冰球的话也是去这个自然冰场当中嘛，比如说冰场当中他们会专门有一块地儿是，哎，用于打冰球的，还是说去了那儿之后啊打冰球的一波人自己划出一个地儿来打， 那阵打冰球的能有冰球场的天然冰场， 嗯， 就是嗯北海什刹海这个紫竹院， 嗯 啊， 就这三块， 紫竹院有一块地方，原来北海有一块地方，什刹海有一块地方 啊， 单打冰球的地方， 嗯， 其他那些冰场没有单打冰球的地方 啊， 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 嗯， 因为凭记忆，这个就是稍微圈出来一块， 嗯， 让你们在那里边随意发挥， 啊，嗯， 不是像现在的标准冰球场不存在， 哦，也不是标准冰球场， 哎，他那个所谓的板墙都是那种破木板子，当时， 嗯 啊，就是跟那个茶叶箱的破木板子， 嗯， 你知道吗，嗯？不会像现在似的， 嗯， 这个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就是材料跟技术嘛。 对， 那阵材料也不行， 嗯， 首先材料不行， 嗯， 你技术怎么达到也不可能， 嗯， 对吧？ 嗯。 哎，不可能说把那个茶叶箱的破木板做的跟现在这个金丝楠这个这什么这罗汉床似的， 嗯， 不存在， 是 吧？ 嗯，那照您这么说，其实那个时候打冰球的人也不是特别多，因为冰球场本身就有限。 对， 嗯 啊，那时候为什么这些人能几十年的联系呢？ 嗯， 没有那么多人， 嗯， 大家互相认，嗯， 大部分人就坚持不下来了， 哦， 是吧？ 嗯， 啊，像这个当时我们一起滑球刀的，这个打过冰球的，当时是我们有一个发小郝金明， 嗯， 就没坚持下来， 嗯， 他当时滑了那些年之后，后来他就一直不滑，我看现在在做别的项目， 嗯， 做的也很优秀， 嗯嗯， 能够坚持下来这些人呢，就是这东西是一什么呢，得有互相人叫你， 嗯 啊，说你这一年没去了，给你打电话， 嗯， 今儿去，今儿没去，后儿没去，连着三次打电话去了，又上瘾了 啊， 就是这样， 嗯嗯， 但这个东西你得伺候他， 嗯， 你说今天我就打俩小时或打一个半小时，你用半天时间伺候他， 嗯， 回这些护具洗涮，完了之后这个，磨刀等等，这个东西呢，怎么说呢？就跟说这个项目呢，和一个简单的冰球项目怎么比较呢？就跟弹钢琴跟吹口哨似的 啊， 对不对？那东西你得弹钢琴，你得老得拉着它呀， 嗯， 这吹口哨啊，随便搁一别人嘴里就行了， 嗯， 这个就是弹钢琴，这些东西这些装备累死人， 嗯啊，对，可能打的时间不是特别长啊，但回来之后你得洗洗涮涮这些东西， 你这刀没磨好，你上了冰，你再有技术白搭， 嗯， 一蹬一秃噜摔死， 嗯，那时候冰刀每天回来，是每次上冰回来都要磨吗？ 每次都得磨， 每次都得磨，这是一大事儿哈， 这一大事， 自己磨刀 每次都得磨， 嗯， 对。 嗯，对，因为之前节目当中，这个王叔也提啊，这个当时那个磨刀的这个刀架子都没有买的啊，买不着啊，只能说拿一个现成的，然后去工厂找认识的朋友说，你就照这样哈，啊，给我定制出来一个，都是这么弄过来的哈，啊，确实是这个非常不容易。再有呢，其实我还挺感兴趣有一点，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冰球比赛哈，现在传媒很发达哈，包括国内的冰球比赛，国际上的这个高水平的冰球比赛，我们现在看的也挺多的了哈。您那时候有这种看比赛的这种条件吗？就比如说我们看看，我说我们爱这么打，我们爱冰球哈，我们天天这么打这么练，我看看这个真正国际上世界上高水平的他们打成什么样。当时说有条件，我说有想法去找一些什么视频资料、影像的资料去看看吗？ 当时连录像机都没有， 嗯， 电视呢？ 偶尔有，嗯 啊，我们看的最兴奋的一次比赛呢，是1981年， 嗯， 世界 C 组锦标赛， 嗯， 在北京举行的， 嗯， 当时呢，啊，我们是场场都看， 哦， 啊， 是每场到现场去看， 每场都到现场去看， 嗯， 啊，我们几个小伙伴坐在那里，场场去看。从没开场就坐在那，一直到完了， 嗯， 我们都不舍得走，当时给咱们国家队加油。我记得当时是 C 组第二名， 嗯， 当时咱们是 C 组第二名， 嗯，那时候很兴奋哈， 啊， 家门口举办， 对，第一名跟第二名入进这个 B 组， 嗯， 也就是说咱们国家81年就打进 B 组了。 嗯， 当时那些老一代的，其实跟我们都年龄相仿，那些这个运动员， 嗯， 给咱们国家立了汗马功劳了， 嗯 啊，而且当时那个拼搏精神那个口号， 嗯， 我记得是他们喊出来的， 哦， 嗯， 哦。拼搏精神， 对，当时那个原话我忘了， 嗯， 类似于这个， 嗯， 这种，当时是那个时候在现场喊出来的， 嗯，那个时候去现场看他们比赛，就跟看心目当中的英雄似的， 对， 啊，那种感觉， 对对对， 嗯，那是看的一次最兴奋的比赛，1981年啊， 1981年世界冰球 C 组锦标赛， 嗯 啊， 除了这种现场看的机会，别的说想看影像哈，啊，那个时候基本条件是不允许的， 不允许，那时候就没有 啊，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作为训练来讲哈，因为其实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哈，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有时候小时候喜欢的一些运动哈，也不像现在说这种各种的体育培训班很普及哈，我们这小时候基本也是说自己凭兴趣啊，比如说我比较喜欢踢足球哈，也是小时候在这个院里边哈，跟朋友一下午啊，一晚上踢出来的。但是啊，我们这时候比您那时候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电视已经普及了哈，我们有很多机会去看世界高水平的比赛啊，比如说欧洲的最高水平的联赛哈，世界杯的比赛啊，包括咱们当时还甲 A 啊，现在中超啊，这些比赛都可以看到。所以看这些高水平的比赛啊，我们就知道啊，原来足球应该这么踢啊，他们这个技术动作哈是怎么做的，我们去学他们这么去。但是您那时候其实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就是作为技术动作这方面，也没有说我应该高水平运动员他是怎么做动作的，他们这个战术安排是怎么样的，当时完全都没有这样的概念是吗？ 当时没有 啊。 像这个概念呢是在等于改革开放之后 啊、 改革开放之后东北的很多专业运动员南下进行指导开始的在之前呢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由大哥哥们传给我们 就也不知道对还是不对反正就这么教了 是对的、因为他们也是跟这个比他们强的人学的而且是滑行这个东西呢其实到现在来说呢还是常年来说不变怎么蹬冰倒脚这个刹车转弯扁刃等等等等的现在基本上我看整个世界上的技术它所谓能够提高的就是各个技巧上的小细节的改动其他的东西的我看跟基础性的东西都不是不变的那阵儿滑冰能滑到一种什么程度呢滑到一种忘我那种忘我的程度就跟那鞋呀、长在脚上一样当时是怎么滑怎么有 怎么滑怎么有 年轻的时候怎么滑怎么有这个一个是热爱再一个呢那阵人的学习认真特别的认真不像现在这个什么事情你这信手拈来容易他珍惜程度不一样对吧 所以那个时候虽然条件有限啊，但是学得很认真啊，钻研得很深入，而且在整个啊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啊，自己肯定也在不断的摸索啊，说怎么样可以去做得更好啊。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其实这是一个挺关键的时间节点，因为之前节目当中这个王叔也提过，就改革开放啊之后，就有很多从东北那边来的高水平的，不管是滑冰的教练也好，还是这个冰球教练也好，就南下到北京来，就有机会去接触到他们真正说专业，他们专业体系的那一套是怎么样的。哎，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有接触了，然后就会去对照自己过往这么多年去练的一些东西，哎，看看哪个地儿是不是哎需要有更改、有加强哈。 对，就是我们这个圈子里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崔大伟，他呢。是这个东北人哈尔滨人他来到北京就在大学里边当体育老师学的体育专业他的滑冰的动作和这个基础做得相当好而且他这个对这个运动对这运动项目呢是那种天才运动员怎么叫他天才运动员呢他是就是所有的动作用咱们你们年轻人的话叫酷对于我们来看就是所有的动作润这个节奏这个幅度和这个做出的完美让你看着特别的润特别的好而且他是学体育专业的他来了之后教给大家给大家各种动作带的特别好而且他来了大概也得有 30年左右了吧。 哦， 我们现在还在一起， 还在一起，还 在 一起玩啊。 对对对， 相当于有点传承人这样一个， 对对对， 性质啊， 对对对， 啊，把自己这个所拥有的这些技艺哈 啊传播给大家啊，让大家都能够玩得更好。 对 啊，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事儿哈。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啊，或者说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就是最开始哈，对于参与者来说，可能就是我们很简单哈，因为开心啊，因为玩这个我们能快乐，所以我们玩。但玩着玩着就想，哎，我们怎么能在这个运动当中，在这项爱好当中，能够把它玩得更好啊，可能能够获取更多的成就感呀、满足感呀、更多的这种快乐。所以呢，慢慢我们也是想让它玩得更好啊。当然，这个冰球比赛，其实在这个过去这么多年哈，其实北京断断续续吧，在民间也都是一直有这种冰球的比赛的，也是作为很重要的这样一条线索哈，串联起来了北京冰球事业的发展哈。这部分内容呢，我们也会在今天下半段哈，稍后的界内界外的栏目当中继续请王叔来跟大家做分享哈，也欢迎大家不要走开啊，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继续锁定1025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咱们现在呢稍事休息，我们进一小段的片花还有广告，稍后再见。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底， 会和冬残奥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发。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我是论论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回忆哈咱们北京冰上的那些故事哈，冰球的那些故事。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一位资深的哈咱们北京的冰上运动的爱好者哈，王振华王叔。接触冰上运动到现在已经超过了50年的时间了，并且这50年当中啊，一直在坚持着滑冰也好，还打冰球也好哈，一直是保持着对这项运动哈，对这个爱好的一个长时间的关注还有热爱，确实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了不起，同时呢也是非常的幸运哈。这个下半段哈，界内界外的节目，我们跟王叔哈继续来分享那些冰上的往事。这个之前节目说滑冰啊，滑冰就是自己玩的开心啊，没人想去比赛啊什么，只是去玩哈。这个冬天玩完了，下个冬天想着继续玩。但是冰球不一样啊，冰球是一个对抗性的项目哈，它是带比分带输赢的。总自己打肯定也不行哈，总自己比如说几个冰友哈去一块冰场，自己跟那打肯定也不行，需要一些比赛的刺激。那个时候咱们北京的就是说这个业余圈哈，有这种成建制成规模的冰球比赛吗？ 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 啊，因为那个时候你成规模的冰球队他没有 啊， 啊，都是松散的组织， 一个一个的小团体， 松散的啊组织。当时那个石大海有一个体校， 嗯， 哎，组织有一个那个石大海体校队， 嗯， 啊，当时那个队里边打的最好的， 嗯， 我认为啊， 嗯， 啊，是不代表其他人的意见，我认为打的最好的就是曲正， 嗯， 现在还在打，而且现在他也打的最好， 哦， 那是天才运动员，应该说是咱们中国的 NHL 的天才运动员， 哦，嗯。在这儿打得非常好， 对， 就是他们有比赛啊，但是业余圈想参加一个， 他们也是业余的， 他们也是业余， 当然也是业余的、 嗯。 完了之后呢，等于是，改革开放之后，慢慢的队就多了， 嗯， 现后来就有了一些比赛， 后来就有了一些比赛， 对对对， 啊，那那个时候距离您开始这个上冰哈、啊，开始打冰球，也已经过去了得有十几年了。 那得多了 十几年了啊！ 八十年代中后期， 嗯、 甚至八十年代末了、 嗯， 北京这些人才零散的组织起来、 哦、 啊、嗯。我们也组织过，北京市的业余比赛，我参与组织过两次 啊、哦，参与组织过， 参与组织过两次、 哦、 啊，还是很成功， 嗯、 有一些照片什么的。 啊、 留作纪念了。 哎呦、 啊， 那个时候就是完全是，就是几个兵友自己自发组织起来的比赛哈、啊。回忆一下那个时候，包括看那时候的一些老照片什么的，应该也挺感慨的。 对对， 嗯嗯，那个时候您作为组织者，同时自己也参加吗？也打？ 也参加呀， 也打 啊， 嗯， 也参加完了之后也组织大家一块玩 嗯。嗯，那个时候比赛的场面跟现在的区别大吗？因为可能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这种职业的冰球比赛哈，大家都看节奏特别快，而且就冰球有一个特点哈，就是它的换人非常的频繁哈，一波人马可能也就打个。 顶多一分钟、 嗯、一分钟啊就下来了、 嗯、 您那时候也是这么轮换着打吗？ 业余的呢， 嗯 嗯，换人呢基本上老是两分钟左右 啊、哦、两分钟 两分钟左右、 嗯、 实际人的体能呢，这个等于这冰球啊， 嗯， 就类似于爆发力跑百米似的， 嗯 啊，你老得换，换下来之后这人就，他如果上了冰是一直在跑， 嗯， 到不了一分钟就拉风向， 嗯， 受不了了，这人就， 嗯， 哎，你必须得老得换人、 嗯、 你不老换人的话，人在上面受不了。为什么有四个组呢？ 嗯， 啊，一二三四组呢， 对 对吧， 嗯， 哎，一般他有一个他主力组，主力一组二组， 嗯， 完了之后三四组，四组要真是比赛需要成绩的话，四组一般都是替补， 嗯嗯嗯，所以您那个时候一般也是得有四组人马打轮换 啊， 但可能没那么多。 业余的时候一般的就组织三组， 就三组， 三组、 嗯、 啊，因为四组的话，这个，他是上的时间隔的时间太长了，大家都不喜欢，大家玩嘛， 嗯， 就喜欢能够老换 啊、 哦、 啊，希望大家哎玩的时间都能多点哈。 对对对， 啊，这样的哈。那那个时候就是其实我们看到的比赛的场面，那跟现在其实业余比赛的场面也是差不多的哈， 对， 差不多的、 啊、 嗯， 经常有冲突， 经常有冲突， 互相呢、 嗯、 都有冲突， 嗯， 这都是正常的， 对， 甚至有些受伤等等的， 嗯， 啊，都比较正常， 对，因为冰球毕竟是一项这个冲撞太激烈的运动了啊，太激烈的运动哈，相信每个看过比赛的朋友哈，心里边都有体会，而且速度太快了，就是速度太快，这个运动员相撞的这种事情确实时有发生哈，经常会看到。其实又说回到我们之前聊过那话题了，就是说您开始上冰的那个时候啊，其实装备也不是特别的完善啊，有的时候连头盔啊都少，那个时候打冰球的时候，那其实这样。打冰球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挺危险的，如果两个人相撞哗一下倒地的话，那时候没有头盔也没有其他的一些相应的护具的话，受伤的风险其实比现在大挺多的吧， 大挺多的， 嗯， 当时我在一次打球的时候，那阵也就十几岁吧， 嗯， 我给我那个发小杨长红、 嗯、 那球打到他耳朵上了， 嗯， 打他耳朵上，当时流血了，记得。这个这项体育运动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嗯， 谁受伤谁自己瞧去， 嗯， 说再找人瞧去， 嗯， 那种寒碜了就， 嗯 啊，完了之后长虹呢，就后来他怎么瞧的我就不知道， 哈哈 啊， 反正自己去了， 不知道。等我们都到40多岁的时候，50岁的时候，坐在一起聊天了。嗯，他聊起这件事儿来了，他说：“这个，我这耳朵， 嗯， 你给我打聋了。” 哦， 哎呦， 嗯， 我呢，等于过了这事儿，等于打完这次球，过了大概得有快30年，我才知道， 哦， 是我给他耳朵打聋了。 嗯， 今天呢，正好借这机会， 哈哈， 长虹，这他还在打球呢呀， 还打呢， 啊，我发小， 嗯， 啊。长虹，真的有点对不起你啊，嗯！ 而过了这么多年才知道， 啊，你这个听的，如果你要说什么悄悄话，需要用耳朵听的时候，叫上我，我帮你听，给你翻译。 所以啊，那个时候啊，嗯，这个故事哈，其实也是挺多的哈。 啊， 这是刚刚我们聊到大概改革开放哈80年代的时候了。其实再往后哈，我个人的感觉好像就是随着各种娱乐的这种兴起，好像这种冰上的运动其实在有几年的时候，我个人的感觉哈，可能是在走一些下坡路。因为之前节目当中的这个王叔也说过，他开始上冰的那个年代就60、70年代，那冰场都完全是饱和的状态哈，都是需要抢票去的状态。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在冬天其他的娱乐项目少哈，没什么可玩的。但到80、90年代慢慢娱乐项目开始变多了以后，您的感觉我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在那个年代，哎，大家对于上冰的热情就好像没有之前那么浓。 改革开放初期有一大段时间， 嗯， 和咱们这个争办冬奥会之前， 嗯， 这一大段时间这个项目是比较沉寂下来的。 嗯 嗯，它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运动人员分流了。 嗯 嗯，这个项目呢，所要的这个运动环境苛刻。 嗯， 你得有冰场， 是 运动条件。这个呢，装备呢复杂， 嗯， 您上去嘁哩喀啦都得穿上这些装备， 是 装备复杂。唯一的间接运动，脚要踩着鞋，手要拿着杆儿， 嗯， 哎，不是直接运动，所以难度大，运动难度跟技术难度都大， 嗯， 体力需求、技巧需求、智商需求都大。打这项目的人都得智商得高， 嗯， 你得知道你站哪儿， 嗯， 你得知道你往哪儿跑， 嗯， 你知道吗？你得分析整个场地的情况。你这个其他项目呢，简单， 嗯， 人们更趋于享受型的， 嗯， 大概得有沉寂了20年都不止， 嗯， 从81年之后，就一直到改革开放，这个项目， 嗯， 无声无息的， 嗯， 就。嗯，唯一能够坚守下来的就是我们北京的业余爱好，在北京圈里啊， 嗯， 北京业余爱好这180人能数得上来的， 哦，能数得上来都是全北京哈，这个圈里能数得上来的， 啊，对对，数得上来的 就这么一波了， 就这一波人， 就这一波了， 嗯，嗯， 然后就要一直往后哈，啊，再下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就是2015年哈，啊，咱北京申办冬奥会成功哈，啊，这。申办冬奥成功之后，就肉眼可见啊，这个项目马上就特别的火了，各种的培训机构什么就出来，都开始小朋友们也开始练了，啊，那个时候您的这个感觉怎么样？ 在这个冬奥会之前， 嗯， 我所知道的啊，第一个组织小朋友打冰球的， 嗯。 是黄英良和老唐还有大米他们，在这个冬奥会申办之前就来组织孩子们滑冰了， 哦， 打冰球了，啊，完了，等到冬奥会申办成功之后，这个场地多了， 对， 建场地，刷，原来北京就是首体，这个大馆小馆，其他地方整个北京没有，北京没有专业队，为什么没有专业队？他没训练场地，当时那个冰协主席王少球就说嘛，运动没有场地啊，我们无法组织冰球队啊，对吧？就北京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专业的冰球队，所以呢，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孩子们上百个队可能还多啊， 对，都不止，可能 对都不止，孩子们而且也愿意，这个项目实际上孩子只要入了门会很喜欢的，但是呢就是难度了，场地了，而且时间成本特别大， 想玩好你得天天练，付出功夫， 对 对时间成本特别大， 下功夫好 啊。我想你练一个冰球能坚持业余坚持一生的人，你要选择了一其他项目，我也不是说其他项目不难啊，恐怕应该是一个其他项目专业队的教练了，对不起其他项目啊，不要喷我，我是不解释不抬杠， 就是这个确实在2015年就是冬奥会申办成功之后，整个的这个冰雪项目是迎来了一波发展的大热潮哈。但是其实在之前的这么多年哈，像我刚刚王叔讲所谓的很低迷的那段时期，很低谷的那段时期，其实也有不少的人在坚守哈。像王叔这样的爱好者哈，首先是一直坚持在打哈，哪怕哈已经没剩几个人打了，但是一直能坚持的还都坚持在打。再有就是您刚刚说到的那几位哈，教小朋友打冰球，其实真正是在低谷的时期来做事儿，我觉得是更不容易哈，就更说明他们真是发自内心的对这个事儿有坚持、有热爱的，而不是说这个事儿啊，到了一个我们都能看到的一个机会哈，你做这事儿肯定有机会、有钱赚，然后我们再去做，这个意义和概念是不一样的。 对，这个当时他们来做这事儿呢。像老唐、大米，都是人性很高尚的那种人。这个黄永良对这冰球的热爱，这个渗透到骨子里，而且现在他让他的女儿还在打冰球，也在学冰球，这个而且他对冰球的理解学习特别的深入，好像把这一生都交给冰球了，如果要换一个项目的话应该有很大的发展，我又说其他项目不好不好， 就是一直坚持啊。其实我想不管是坚持做哪个项目哈，或者不说运动项目，坚持做哪个事儿哈， 对， 一直坚持做哪个事儿，真的能够像王叔讲的叫择一事终一生哈，真正能做到这句话，不管做任何事情，我觉得都是值得我们敬佩的哈。这样的太难了，太难了，尤其是在当今这个社会啊，我们的选择太多了哈，这个其他的各方面的诱惑啊，各方面的想法也太多了哈，就显得更难能可贵这个事情。哎呀，所以其实今天节目我们很长的时间啊，基本上是沿着整个的这个时间的线条哈，那么这两期节目是从60-70年代那个时候一直回到改革开放，然后又到2015年哈冬奥会的成功这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把北京的冰球哈，北京的冰上运动吧，这么多年的一个发展哈，包括在民间在业余圈的一些故事，跟大家来做了一个串联还有梳理啊。其实跟王叔聊完我也挺感慨的哈，这么多年现在一回首望过去，那真是有点沧海桑田的巨变那感觉了哈。 对，这个对冰球的热爱呢，几十年我们渗透到骨子里，我们这个对冰球呢有着一生的追求，这个我也感谢我这么多的朋友能够聚在一起相互陪伴着，向前走着，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啊，您和那帮朋友现在还打吗？ 打， 现在还打， 每天在打， 每天都在打， 每天都在打， 而且我们相约，打到七十多岁， 打七十多岁， 对， 哎呦，那都真的是很不容易啊！等于这帮人真的是一挥手，从五十多年前，四五十年前开始就聚在一波，那真的是打了一辈子球哈，一直到现在哈，就是岁数也都不年轻了哈，就是都不年轻，当然也不老哈，但是都不年轻了，一直还坚持打，真的是很可贵。确实是很可贵哈，我们也希望哈，王叔哈，包括其实还有很多的叔叔哈，我不知道有阿姨吗？还都是叔叔有女生， 少个别个别的有一 个别还有哈、 啊、 还真有 啊 啊，我们也是希望这个叔叔阿姨哈，在这个冰球运动当中坚持了这么多年哈，也希望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哈，能够继续在冰球哈，在运动当中享受这些快乐。那今天呢，节目也非常感谢王叔的做客哈，跟我们来分享了这么多哈，非常有意思的关于咱们北京冰球的各个年代不同的故事哈，各个年代不同的见闻，各个年代不同的情况哈，不同的心境。再次感谢王叔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宝贵的分享哈，谢谢您。 好，谢谢。 那么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是为大家送上一首歌哈，相信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当中哈，也有哈像王叔一样经历过那段岁月的，那么听完我们今天这个一番的回忆之后啊，可能也是比较感慨啊，可能心里边呢也是会掀起少许的波澜哈，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为大家送出这首来自于朴树的 New Boy， 在歌声当中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北京体育广播下面的内容，咱们明天节目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飘扬，心事进来的像梦一样，让我暖洋洋。你的老怀表还在转吗？你的旧皮鞋还能穿吗？只有一只未来怕香烟，你不想尝尝吗？明天一早走。